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上有轻雾，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阴，最低气温17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庆期间北京不安排计划停水，影院自动化放映 5G 系统发布，彻底改变了影院邮寄拷贝发行的方式，换季时节生病的孩子增多，专家提醒家长提高孩子的免疫力。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为了保证国庆假期安全稳定供水，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提前对节日期间城区供水水量进行了预测，制定了科学合理的节日供水调度方案以及应急调度预案，确保供水管网的压力均衡。10月1号到10月7号不安排计划停水，暂停周期换表工作，确保用户的正常用水。在节日期间营业的窗口单位，自来水集团将会安排营业柜台的值班，满足用户的缴费需要，确保卡表用户能够正常购水。自来水集团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长时间外出，家中无人居住，特别是平房院落，请关闭户内的自来水节门，同时将联系方式留给物业、房管等部门，以防户内跑水维修不便。记者今天在北京移动了解到，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签约仪式上，北京移动、保利文化集团、保利影业以及中国华信邮电共同签署了中国移动 5G 技术影视产业合作协议，发布了影院自动化放映 5G 系统。这个系统在本届电影节展映环节得到了应用，通过北京移动提供的 5G 网络和终端技术保障，保利天安门影城使用了影院自动化放映 5G 系统，从北京国际电影节服务器下载了展映影片社交网络的数字电影包，仅需要30分钟就完成了全片的传输，实际的传输速率均值为800兆，最高可达1000兆，全程零丢包、零卡顿。这个系统一方面弥补了目前影院固网的宽带带宽不足的短板，另外一方面相比以往的影院邮寄硬盘拷贝的传统发行方式，它帮助现代电影的发行实现了从线上到线下，从线下到线上，从人力传递到数字化传递的飞跃，成为了本届电影节的一大技术创新亮点。最近北京的气温下降，早晚的寒意更浓，换季时节生病的孩子多了，那如何提高孩子的抵抗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换季时为什么孩子容易生病？首先是由于气温变化大，入秋后光照时间慢慢减少，昼夜温差大，如果孩子白天穿得轻薄，到了晚上就会容易着凉，空气干燥也就进入到细菌病毒的活跃期，同时换季时孩子抵抗力容易下降，因此这时候感染生病的几率会呈直线上升。预防生病最重要的就是提高抵抗力。如何提高抵抗力呢？首先要注意补充营养，孩子每天摄入的食物必须营养均衡，五谷类、肉蛋类、蔬菜瓜果类、奶制品缺一不可，定期运动也必不可少，家长要多带孩子去人少的地方运动，不仅有利于促进孩子的骨骼肌肉发育，还能提升抵抗力。另外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在睡眠时人体会产生一种称为胞壁酸的睡眠因子，这个因子可以促使白血球增多，巨噬细胞活跃，肝脏解毒能力增强，从而将入侵的细菌和病毒消灭。最后是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家长要督促孩子勤洗手、多消毒，避免细菌直接进入到口鼻眼中引发感染。换季时节天气忽冷忽热，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的冷热反应，给孩子换上薄厚适宜的衣服，换季压箱底的衣服在穿之前要先晒一晒，利用阳光照射给衣服除湿除菌，避免造成孩子的皮肤问题。 再来关注，北京市通州一小区日前因为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而引发了火灾，在事故的警醒下如何排查隐患背后的问题。近日记者走访了室内的多个小区，市民都反映电动自行车充电仍然存在着乱停乱放、撕拉电线等隐患，在隐患的背后呢，则是凸显了电源缺乏、老旧小区物管滞后、背街小巷场地缺乏等问题。那这些到底应该怎么来解决？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陈光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先来跟大家说一说目前的基本情况。 好的，我们总体的看到呢，还是存在社区老 社区老化，还有物管产权复杂，以及回迁房地区需求多，还有平房区互通场地少等问题啊。这个市民李先生由于通勤的需要，工作日住在朝阳的建外光华里20号楼附近，而周末呢住在东城区的天坛东里南区。细心的他发现呢，两个老小区啊，电动车充电的需求旺盛。此前呢，在低楼层外都存在乱停乱放和撕拉电线的隐患。但是近期呢，光华里小区就克服了这个产权复杂、物管缺乏的问题啊，装上了安全线。但是天坛东里南区的充电桩还需要等待进一步老旧小区改造当中的项目，因此还需要统筹旧改的问题。除了老小区存在的问题呢，海淀区西八里庄定慧寺西平房区的王先生反映呢，平房区的电动车多，然后呢电源紧张，撕拉电线，所以呢小区里还存在这个汽车和电动车抢占场地、占用消防通道的隐患。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们也咨询了属地的一些管理部门，他们表示啊，背街小巷治理啊，也需要腾笼换鸟，先协调空间场地方案，同时还要加装这个充电桩，再扩容电表呢，还要与供电部门来沟通，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嗯，那根据你的调查，都有哪些解决的进度以及解决的思路呢？ 对于电源缺乏的问题呢，我们也咨询了，就是海淀区西平房这个属地呢八里庄的街道的。还有管片的这个海淀区供电局航天桥供电所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表示呢，目前啊，还是由两种方案来加装这个电源，一是经过消防规定的充电公司、第三方公司，然后平价，也就是0.51元，每度电，就是平价电费给居民实惠，然后他们的社会上的办理呢，它是通过补贴来争取利润，还有一部分通过社会上的公司投资、物业出钱投资，但是需要摸排这个点位，因此呢，我们也希望看到呢，这个属地的街道和供电部门啊，创新这种协调机制。同时呢，对于居民反映的乱停乱充和拉线隐患这些问题，该如何监管、投诉与解决呢？记者也致电了海淀区的住建委啊、应急局，还有消防支队等多个部门，了解到目前实际上的隐患啊，是由房管局下属的房管所配合街道部门进行。而目前记者查询到就充电隐患监管的最新指导文件，是北京市住建委9月20号发布的经建发375号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区域电动车充电管理的紧急通知，要求呢要公共区域呢由物业公司来主抓，而物业区域之外呢归属地，同时呢加强监管巡查，拒不整改的需要上传这个消防部门。我们也希望多个部门在完善建设、投诉办理、监管还有处罚各个环节形成闭环，来确保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好的，主持人。 嗯，非常感谢陈光的介绍，再见。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2.6，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请放低您的音量。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请放低您的音量。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